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青年歌唱演员世界慈善大使全国总决赛最佳爱心奖获得者，中国公益杰出人物，2018年优秀志愿者朱怡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提到了一名回到家乡桐柏山革命老区去做公益啊。当然从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你的这个作品啊，对你的艺术呢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个咱们也提到了。其实你有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啊，就是说你可能演出啊什么的也会经常去演唱的作品，好像就叫《桐柏之歌》 啊。是， 这就是特意的为家乡写的歌吗？ 对，其实也在于说我对家乡的一种感恩之心吧。因为从家乡走出来到北京，因为当时我们家乡还没有一首说歌颂家乡的歌 啊， 我就觉得自己是唱歌的， 对， 然后啊就邀请了北京的这些词曲作家呀，然后专门为家乡做了一首歌 啊。 当时在家乡演唱，大家很喜欢的。 是你主导的，然后创作的这么一个歌曲。 对，是， 然后由你来演唱。 对， 这里是盘古开天，这里是淮水之涌，这里是大禹治水，这里是炎帝兴。 对， 老区它要发展， 对， 要前进， 对， 他也需要和外界的这种沟通。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就是他因为是歌曲比较荣誉，好让大家能了解到，所以我在其他地方演出啊什么的也会把铜柏之歌演唱给大家，推荐给大家，让其他的人更多的了解铜柏，了解我的家乡。 是 包括我们在参加一些比赛的时候，铜柏之歌这首歌也拿过一些奖。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文化名片 啊。对对 对，我觉得也是多多少少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这个成绩吧。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他这个能够起到的作用和能够尽的力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只是把最能够体现我的这个特色的我能够做到最好的这种力量贡献给家乡。其实说到了作品的话，这些年来呢也有不少的作品呢这个被大家所熟知，也有不少作品得奖。那如果说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像妈妈我想对你说这首歌也挺不错的。因为是一个母亲节之前创作的，奉献给就是所有天下的母亲的一首歌曲，歌颂 妈妈的首歌。你原创是吧？ 这首歌是我自己做的词。因为当时也是出于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想。那时候我是马上要毕业吧，对母亲的一种感恩之心吧。所以在一个母亲节之前，然后把它送给了天下所有的母亲。 就是自己的一种真情实感 啊。对， 就把它给记录下来了， 是 就形成了这个歌词。 是 另外像感恩啊、和谐呀、这样的歌也都是你经常会去演唱。 对对对。 就是这是和你做公益会有关吗？ 对，感恩这首歌对我做公益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是一来是我自己对社会所有帮过我的人一种感恩之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希望鼓励大家更多的人去感恩所有帮过他的人。去回报所有有爱心的人，然后也用自己尽自己的能力去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也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的体验。 对对对对，因为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做这公益嘛，可能内心对公益上面也有一些感受吧。 就是把做公益这些年的一些感受吧。 对，对， 从中体现出来。 是， 难道你的所有的歌曲全都是爱心的啊，公益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做公益比较多吧。我个人也比较就是可能喜欢一些正能量的，跟我一直学这个专业可能有点关系，或者说我自己性格的关系。就是流行的歌曲还是唱的少。 那你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实际上你能够比如说接的这个演出的这个任务，可能就会相对来讲路子就会窄一些吧。 对，他会受一些限制的。因为有大部分有一些演出他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流行歌曲啊，或者是那种的，像我们这种的可能比较特别正的那种演出什么的会多一些。但是我觉得人你一定要是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一直在这么坚持着。人家可能有没有人会这么说，哎呀一鸣啊，你这个你是吧，错过了很多机会呀。你是不是啊自己那个不着急呀、啊没有压力呀、是吧， 是 不愁挣钱呀、是吧，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说法。 对对 对，有些朋友还说啊，你唱个通俗歌曲吧，为什么很多人都改通俗了、你为什么不改啊？我说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呀。 因为你看，因为我们面对面啊，就咱们节目没有视频，只有音频。大家能听到啊一鸣的声音特别的美。但是实际上他的长相也特别美。 谢谢 非常漂亮。就是不管从外形的条件上、还是从你的这个音乐基础上、你都具备这样的元素、你要改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可以这么说吧。 是， 之所以不改就是有一种自己的追求在里边。 对，因为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目的、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的、或者是一种正确的，我觉得就要坚持下去、就跟我做公益也是一样。 真的有那个错过的机会，知道了以后会有遗憾吗？或者说哎呀我要是去了就怎么着怎么着？ 我相信很多东西就是该是你的一定会是你的、 嗯、 不该是你的它可能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嗯、我觉得这种平静吧，这种把很多的事儿都看开，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不是说让你急于求成， 对， 包括我的这个唱歌事业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嗯、我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怎么样。 嗯嗯、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不管是公益也好，不管是歌唱也好，我觉得都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对， 嗯，所以我不会那么急于的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嗯、 我就觉得你有时间，你努力去做，尽力去做了。就挺好， 所以这个超然的这种态度、嗯、其实这个不是说能够拿句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它不是能装出来的、嗯、对吧，你如果真的是这个就是装的话，你坚持不了多久， 是， 哎， 是， 所以得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状态走下来。 嗯， 那这么多年来这个实际上你也不是孤军奋战吧，做这个公益啊或者说学习啊， 嗯， 方方面面的也会遇到一些人和事儿， 嗯，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人呢？或者说你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故事啊，分享给大家？ 就唱歌这方面， 嗯，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可能遇到的一些老师们呀什么的，其实他们真的很用心，也很喜欢我， 嗯， 所以就一路上很用心的帮助我，包括一些朋友什么的，因为确实是这个路不太容易走，包括现在这个社会情况， 嗯、对， 竞争力很强嘛，但是像我的老师经常就会鼓励我，只要你是喜欢，只要你努力去做着，就是不在乎说你拿到多少成绩、 嗯、 不在乎你出多大的名，只要你做的是开心的就好。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是人生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希望自己就是尽量的放平心态、 嗯、 就是只要你做了，只要你是开心的啊，你努力了就够了。 嗯，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前进啊、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也是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推动之下的、 嗯、 它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它不光是那一面， 嗯，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哈、嗯、我说的那个、嗯、这个走学吧啊，挣钱吧，它是一方面， 对， 对吧， 对， 还有更广阔的一方面，就是刚才一鸣所提到的、 嗯、 我们为他人去服务、 嗯、 去让整个的社会去变得更加和谐， 嗯，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是 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一鸣在家乡做了很多公益啊、 嗯、 上期节目也提到了这个有很多次，实际上在北京呢也是啊，这个应该更多吧，啊，参加的公益活动更多， 嗯、对， 对， 对， 啊，你咱们说几个比较大型的吧，啊，你2010年底有这个参加这个北京农民工子女圆梦行动， 嗯嗯， 啊，这个带着农民工的子女进清华大学呀、啊 嗯， 去体验那个校园里的一日生活， 嗯，嗯 啊，就这都是你们。就是跟导游似的，是吗？ 啊，是是是、 啊、 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小孩子嘛，然后在北京、 嗯、 就觉得就是带他们去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对， 一种不同的感受， 就是他们虽然说在这儿、嗯、这个上学的状态啊，大多数可能应该算是那个像戒毒啊， 啊，对对、哎、是， 或者在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啊， 是， 就说他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梦想，是吧？ 对对对， 将来也要参加高考的， 对对 对， 对 吧？ 对， 我也可能想考清华北大， 嗯， 也会有这样的梦想， 是， 所以带着他们到这个学校里边， 嗯、 是吧？去体验、 嗯、 啊，这个不光是清华吧，好像还有北师大呀、 嗯、 什么，反正这些著名的高校， 对对对，是， 嗯、让他们去体验体验，哎，将来有可能、 嗯， 说不定谁就考到这里， 对对对的， 啊、嗯，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听歌剧啊，听音乐会啊、 嗯、 哎，去动物园啊、 嗯、 哎，这个去参观鸟巢，反正就是、 嗯、 当然不是说一次哈、 嗯、 这个就这一说起来， 嗯， 可能应该就是很多次了，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带领他们去接触更多不同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很多东西他们来了可能就是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去接受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让他们接触之后，可能就像您说的，哎，我可能突然间心里就产生了梦想， 对， 哎，我可能就开始努力了，嗯、没准哪一天长大就实现了， 是， 嗯， 你看2012年3月的这个慰问灾区的， 嗯， 发放慰问品， 对， 这是很具体的工作了， 对对。对，是、 嗯、 是， 2013年也是还是这个为这个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 对对， 是捐助， 对对对、 嗯、这个捐助是你自己个人捐助， 是是、哦、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捐助， 是 嗯，所以这个价值是也不低啊，对于个人来讲这个就是挺大的一笔支出。 嗯、因为当时在那个情况下、嗯、我觉得可没准儿让谁都可以那么做吧。 不是，这是就是你怎么一下就想起来，就是那当时六万多块钱也不少啊。 是，基本上我所有的当时的积蓄都没有了。 你攒的钱都没有。 是是。 不是说哪次演出一下出场费就六万。 啊，那是是是是是、嗯。 咱们唱美声好像有不了那么高了。 嗯，对对，是、嗯、是 是。 这个里边可能就是你说大名家可能说不定还差不多、 嗯、 但是作为咱们普通演员来讲、嗯、要有点积蓄也不太容易。 对对，是。 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触动了你，让你一下把这些积蓄都拿出来？ 我觉得是让我很感动。 哦。 嗯，然后就是首先你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甚至我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 嗯 嗯，所以在今后的情况下，我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你看到那种状况的时候，你真的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力量， 嗯，就是、 去帮助他们。 那些孩子他们都特别的渴望能够有学习的机会。 对对对，是， 嗯， 是， 就是我们如果帮他一把，他这个就可以在北京这儿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教育。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呢，不管怎么说还是。能有一口饭吃，或者说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嗯、 但是他们那种情况可能就是很多方面很难，但是你的一个鼓励或者一点点的帮助、 嗯、 可能就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一生、 哎、 所以我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 嗯， 包括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经常去那个智障儿童院呀、 啊、 这些地方、 啊、 说实话每次我去我就心都是揪着的，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嗯， 有小的特别小的小孩，还有大的一些。 嗯， 我就觉得，哎呦，我一直在想，我怎么能多帮他们一点。 嗯，是，所以这个就是你越深入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你就越觉得有责任。 对对，是， 嗯， 是， 就这种责任就会促使你这个一定要把这事儿做好。 是， 其实想法就这么简单。 对，是。 嗯，你要说有多那个。复杂是吧、 嗯嗯、 其实有时候做事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对，没想那么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孤寡老人敬老院的时候、 嗯、 就是完全是老人打动了你，可能让你很感动，因为 对 他见到你的时候完全把你当成自己孩子一样、 嗯、 然后就是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微笑啊，帮你对你的喜欢，那是很纯真的喜欢。 就是你突然会发现他可能对你有一种依赖感。 对对对，然后我每次就都说，哎呀，一鸣你来了，就挺想你的、 嗯， 你终于过来了，就是会对一种就把当成自己孩子一样。 是， 你看我们去智障儿童这些看望小孩什么的、 嗯， 他就把我当成姐姐一样。 对， 嗯，我一见面就抱着我呀什么什么的，这种场面就是不得让你不感动，真的是很感动、 嗯。 我也经常把他们当成就是小弟弟小妹妹一样， 嗯、 还很亲切的一种感觉。 是，嗯、那要说起来从。嗯，上学呀、啊，到现在、 嗯、 其实做公益，这些也加起来也都十几年了吧？ 今年整整十年。 十年了， 嗯， 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当然到现在可能这个范围啊， 嗯， 啊脚步啊，可能会就是更扩大了。 是、嗯， 哎，这个可能肩上的责任也会更多了啊。 是， 那我们知道，2013年加入了这个慈善义工组织， 嗯， 并且还担任了咱们北京市慈善义工驻通州分会副秘书长， 也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吧。 嗯、对、 嗯， 因为本身你自己有工作，也挺忙的， 嗯、 演出啊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像你说的这个参加敬老院呀、啊。啊，部队啊，啊，贫困山区啊，等等， 嗯、 就是去，不管是慰问也好、 嗯， 还是演出也好， 嗯， 啊，还是甚至说具体的去发放一些物品也好， 嗯， 它都是需要你去抽出时间来的， 嗯， 每年平均大概有多少上百场？ 有，就是加上不管是演出什么的， 嗯、 慰问什么，加它也有百场。 就咱就按一百场说吧， 嗯， 这一次短的可能一天。 嗯， 能完成了、 嗯、 啊！如果要是远一点、长一点，那就得两三天吧。 对， 是吧？ 是。 你这一年有多少天呢？365天，嗯、大概有150天左右。 应该有吧。我是这样，就是除了演出，除了就是上课， 嗯， 基本上 有时间我都在参加公益，有时候可能一天还要去两个地方。 你的业余生活就是都是在做公益当中度过的咯？ 嗯，差不多吧，因为可能我性格跟你聊天你也能感受到，就是还是比较就是没有其他的活动那种的， 比较内向的 啊。对的，比较内向，是 没有说经常出去嗨呀 啊对对，没有那样的，是 跳舞啊， 是 夜店呀什么的。其实在你这个年纪，哎，也是哈，所以就是也把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事业里边去了。那实际上也还需要你去平衡的，对吧？ 对， 这个怎么安排演出？怎么安排这个必要的一些这个学习，是吧？还有这个工作啊，这个公益的事业。那对于未来的话，有没有一些设想啊，或者规划呀？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还是说还？ 对，毕业 了。毕业了，对吧？ 对， 也毕业了以后，你总还是得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是 啊，当然这个事业应该包括两部分了，一个是音乐的事业，一个就是公益的事业。 是 啊，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我希望就是自己能努力做得更好吧。就是唱歌这方面肯定是希望每天都自己能尽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去更加的努力。公益这方面呢，我希望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影响，能影响到更多的有爱心的人士，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爱这个影响，它是应该说最广泛也最有力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力还是有限的，尽管是做的更多，但是还是觉得有限的。 你现在反正你也是在这个公益的这个组织里边，慈善组织里边，也得负一定的责任。 是， 也得有这个组织策划什么的这些相关的工作找到你吧。 对对 对, 对，不过还好，就是也可能是我做这么多年，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其实他们通过我慢慢接触之后，也很愿意，就是自愿。说哎，你们有什么活动，我可以去参加的，这点挺好的。 哎，你也可以登高一呼，就是有了一个活动了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吧，你这个秘书处秘书长的管理之下，应该有一个什么活动需要帮忙了。你会在你自己的朋友圈去动员大家来积极参与。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 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现在有没有出什么专辑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计划什么的？ 是因为我现在不是现在走的是公司嘛，演艺公司，我也在希望在自己努力下做一些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对，总结一下这些年的这些作品，它也有一定的积累了。 对对对，因为包括你每天，其实每个年龄段，你的就是包括你的唱功啊，很多其实都是在变化的。 是。 我就说像刚才说的那些作品，也是几年前，其实这中间这几年没有出，也是觉得自己的很多方面就在提高在变化，也希望就是自己沉酿这几年之后能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你的好作品，也希望你的公益事业呢能够取得不断的成功。 晨曦刚一抹，山村海水着，你的白发在田野里闪银光，双脚泥犁过，汗珠在洒落，你的额头任岁月来停泊，妈妈，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夜幕已降落，万